终于找到一家西北馆子，要了一碗油泼面，吃了一口，更想念家里每年夏至都少不了的一碗手擀面。您还别说，二十四节气歌我够呛能背熟，却唯独对夏至有执念。跟我出生在初夏有关吗？小时候就喜欢夏天啊，没别的，终于可以露胳膊露腿，穿带纱的连衣裙和带花的凉鞋，熬过了一冬天的棉袄棉裤，终于可以轻装上阵。到了夏至，夏天最长，可以穿最爱的裙子，这是对夏至的初体验，它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我的少女心。可惜后来我就不爱穿裙子了。初中的时候，在同桌的诱惑下，我开始看郭敬明，第一次接触就深深地被小四笔下的男男女女所吸引。对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是《夏至未至》，当时看了八遍还哭得昏天黑地。今年夏天变成了电视剧，我故意没去看。那个只能自己脑海里设想了无数遍的陆之昂，没人能演得了。故事里人物的名字我不用刻意去记，却都能够脱口而出。在初一夏天炎热的日子里，我读着他们的故事，开始一边懊恼自己跟男生无意的短发，一边在他经过我身边时心脏砰砰的狂跳。那个男生在拥挤的人群里竟然发着光，我总是一眼就能找到他。但故事的悲剧就在于，那个傅小司已经有了他的立夏，我的初恋不仅成了暗恋，而且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那个夏至好苦啊，我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还要装作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为了离他更近一点，我们成为了要好的朋友。六七年过去了，我们还是要好的朋友，我们各自又爱过不同的人，只是现在再次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再也不会有脸红心跳的感觉了。但是那个懵懂的夏天，那个想触碰又收回手的夏天，教会了我很多。第一次亲身感受爱是什么，同时第一次就得忍痛做到克制。像夏至未至飞页上的话，那个男孩教我成长，那个女孩教会我爱。成长路上经过的饮食男女，谁又没带给彼此些什么呢？几年前，郭敬明的老对手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将我心里懂却怎么也说不出的道理精炼地表达了出来。喜欢就会放肆，但爱就是克制。你们看，这些你们大人懂得的道理，在初一那年的夏至深深地疼过一次，我就懂了。到了高中，毫无意外我选择了文科，本来以为告别理化生后可以每天捧着小说读到神清气爽，结果却被文科理篇理科的地理遇到死去活来。但是硬着头皮学下去，学透了之后才发现里面的道理原来多了去了。虽然夏至这一天拥有最长的白天，但从太阳直射后的下一刻起，人们就不得不接受越来越长的黑夜，直到夜长到尽头，长到冬至，那个我曾经最讨厌的一天，原来才是迎接新的光明的时候。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说的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当我们感觉自己顺风顺水，简直要踏上人生巅峰了，不要太得意，没准下一个坎就在不远处等着。当我们感觉自己最近背得不行，不能太心急，地球是会转的，霉运不会一直停在自己这里。也的确，直射点照射的纬度再高，最后还是要回到赤道上，生命起起落落，最终还是要归于平凡。这些道理你们跟我讲过无数次，我听了却不懂，但我真正参透这个道理时，大喜大悲就都很少出现在自己的情绪里，平淡如水或许才是最好的答案。你们也很喜欢的朴树写过这样的词： 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夏至这样的日子给了我能够冷静从容地看待生活的双眼，却不曾打磨我对生活的激情。折射点兜兜转转，太阳却没有一日辜负我。生存着的每一天，用力地爱生活，爱自己，爱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在炽热又多雨的许多个夏至日里，我长大，我懂得，我释然，我也继续保留着那份深爱，深爱多年前的爱美的自己，痴情又克制的自己，以及现在越来越淡定的自己。夏至里的道理还需要以后的日子细细琢磨，你们一直谆谆告诫过我的真言，就让我在日后的摸爬滚打中慢慢参透。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节目请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湿的心呼唤，带不走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别让我飞离，将我温柔豢养。我坐在椅子上 一到夏天，尤其是毕业季考试季期间，荧幕上青春校园题材的作品就会格外的吸引人的关注。那在这些作品当中，校园、老师、试卷、坐在前后桌的他等等这些青春标配都会让观众产生浓浓的代入感，也会让不少同学回忆起自己青涩的校园故事。其实青春呢，它是美好的回忆，而成长会让青春更加的美好。 对，青春呀，就像影视作品里的那样，热血、丰富、意气、美好。而且青春中经历的恋爱啊，不管是一个你默默付出的女孩，还是一个你迟迟不敢表白的男生，不管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是终成眷属，还是互相祝福着分开，这个过程中你付出了很多，也就收获了一段独一无二的青春。 其实说到青春和成长，那曾经在某一个瞬间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有一天却发现在生活的面前我们都是孩子。 也许啊，直到青春的最后，我们才明白了自己所有的幼稚，也明白了父母所有的苦心，这让我们学会理解，学会担当。另外我们也会渐渐明白，暗恋、初恋、失恋，年轻的爱情就像一颗惹人爱的钻石，也要经过清晨和夜晚的磨砺，才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啊。 提到爱情的话，文学家沈从文曾经为妻子写过一首美丽动人的情诗，他是这么说的：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关于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恋情，有关传记都很少介绍，比如王宝生著的《沈从文评传》和美国人金介甫著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都是一笔带过，让我们也是深感遗憾。好在从文家书呢弥补了这个缺憾。这本家书由信件和日记组成，共分为八集，包括《结余情书》日记、《乡行书简》、《飘零书简》、《寄清轩书简》等等。 其中啊，从相形书简可以看出，在婚后几年的时间里头，小夫妻感情如胶似漆，写信以三三、二哥等亲昵的称呼，让人是称羡不已。下面呢，我们就来分享这对夫妻感动至深的书信往来。第一封是张兆和写给丈夫沈从文的。 二哥，乍醒时天才蒙蒙亮，我猛然想着你，猛然想着你，心便跳跃不止。我什么都能放心，就只是不放心路上不平静，就只担心这个。因为你说的那条道不容易走，我变得有些老太婆的语气了。自打你决定回乡后，就总是不安，这不安在你走后似更深。不会的，张大姐说沈先生人好心好，一路有菩萨保佑，一定是风调雨顺，一路平安到家的。不得已也只得拿这些话来自宽自慰。虽是这么说，你一天不回来，我一天就不放心。一个月不回来，一个月中每朝醒来时总免不了要心跳，还怪人担心吗？想想看，多远的路程，多远的隔离啊。你一定早到家了，我希望在你见到此信时，这里也早已得到你报告平安的电信。妈妈见了你心里一快乐，病一定也就好了。不知道你是不是照着我们在家里说好的，为我们向妈妈同大哥特别问好。昨天回来时在车子上，四妹老拿膀子拐我，她惹我说我会哭的，同九妹拿我开玩笑。我因为心里难受一直没有理他们。今天我起得很早，精神也好，因为想着是替你做事，我要好好的做。我在给你写信，四妹伸头缩脑的，九妹问我要不要吃颗鸡子，我笑死了。路上是不是很苦？这条路我从未走过，想象不到是什么情形，总是辛苦就是了。我希望下午能得到你信。赵和，1月8日晨。 接到妻子的来信之后，沈从文是这么回复的：三三，我已到了桃园，车子很舒服，曾姓朋友送我到了地儿，我们便一同住在一个卖酒曲子的人家，且到河边去看船，见到一些船，选定了一只新的，言定15块钱，晚上就要上船的。我现在还留在卖酒区人家，看朋友同人说野话，我明天就可以上行，我很放心，因为路上并无什么事情。很感谢那个朋友，一切得他照料，使这次旅行又方便又有趣。我有点点不快乐处，便是路上恐怕太久了点，听船上人说至少得4天方可到郴州，也许还得9天方到家，这份日子未免使我发愁，我恐怕因此住在家中就少了些日子，但我又无办法把日子弄快一点。我路上不带书，可是有一套彩色蜡笔，故可以做不少好画，照片预备留在家乡给熟人照相，给苗老兵照相，不能在路上糟蹋，故路上不照相。三三，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我到这里还碰到一个老同学，这老同学还是我念年前在一处读书的。二哥，12日下午5时。 他们之间的通信真是让人感慨和羡慕。这期间呢，沈从文夫妇二人忘情地啜饮着爱情的甜酒，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几年当中，他们的爱情也经受了考验，但是他们的很多日记和信件都已经遗失了。从文家书当中只是残留下来的一部分，读者还是能够了解到沈从文的内心的执着而多虑的个性，丰富而专一的感情。 是啊， 读这个从文家书的时候啊，我也是感慨万千。无论是名人还是凡人，每个人都经受过或者正在经受着爱恨情仇的甜蜜和苦痛，这些滋味啊，是如此的刻骨铭心，往往就影响了人的一生。爱是一杯品尝不尽的酒，里边伴着酸甜苦辣。 嗯，没错，拥有极高文学天赋的张兆和也曾经跟朋友说过，从文家书出来之后，很多朋友都感动得不得了。比如李建吾夫人尤淑芬说过，他拿到这本书看到深夜被迷住了，他说作者一定是带着眼泪写的，而读者也带着眼泪看的。 这种感动啊，其实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磨难。在写信的时候，沈从文与张兆和是分隔两地，饱受分离之苦，这些情绪都沉淀在了书中。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之中呢，也不得不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分离。就像这个夏季，又有许多的年轻人告别了校园，告别了自己敬爱的师长、亲密的朋友，还有熟悉的校园。 毕业季的故事总是五味杂陈，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丁可同学写给父母的书信。毕业这件事，是想触碰又收回手。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丁可，来自四川达州。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328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爸妈，今天下午大四的学长学姐们参加了毕业典礼，校园里突然变得格外拥挤，来来往往的人潮里有显眼的穿着黑色学士服戴着学士帽的毕业生，还有大包小包收拾着他们行李的父母。大家都行色匆匆，周身带着一种独特的与其他年级同学隔绝的独属于毕业的气息。他们还在这所校园里，也许是最后一次进入教超买一罐酸奶，还在宿舍楼下和爸爸妈妈争执着该带走的东西，在食堂长队的末尾一点儿也不着急地等待着那份铁板饭。但是他们似乎已经脱离这所校园了。我又一次闻到了毕业的气息，在相机的闪光灯里，在龙飞凤舞的签名板上，在大声喊出刺破空气的嘹亮口号中。爸妈，我的记忆和一年前重叠，一张张成熟的面孔虚化变成稚气未脱的中学生脸庞。去年的6月10号，我第一次和你们坐上去南京的火车，去到一所我虽然不熟悉但是梦见过很多次的大学。路程漫长，舟车劳顿之感却也不全来自于此，更多的来自于一声不响的告别。那天并非平平无奇的一天，在我奔赴南京的时候，我的同学们正在经历着他们高中的毕业典礼。大家穿着自己设计的班服，背后印满每个人名字里的一个字，组成我们的班号，整整齐齐地排好，拍下毕业照。教学楼前广场上的喷泉也开了，大家乐此不疲地从喷泉中央走过，玩闹嬉笑的外衣都湿了，也不顾会滑倒，仿佛要把压抑了很久很久的孩子气全部释放出来似的。他们抓住老师毫不客气地要求合影，老师也不假思索地同意。每一张照片上的师生都笑得没有端庄形象，也忘了曾经发生在严肃紧张课堂上的那些斥责和局语。我多少次对你们抱怨过的严肃甚至刻板的班主任，左手搂着一个男生， 右手搂着他的小女朋友，带着百年好合的表情，笑得露出12颗牙齿。你们可能会好奇，我怎么会知道那么清楚呢？火车上的信号并不好，时断时续，我就心急地一遍遍刷着手机，看着不断更新的空间动态，他们一点都不吝啬地拼命发出不同的照片，配上煽情或快乐的文字，出现在照片上的每一张脸都陪了我3年甚至更久，但是此刻我却离他们越来越远。这不是我第一次错过毕业典礼了，或者说我甚至都没有关于毕业典礼的记忆。爸妈，也许你们不记得7年前的6月是格外凶猛的梅雨季节，那年我初3，毕业典礼那天的下午百无聊赖，天又闷热，在教室的同学们有的已经拿出高中课本预习，有的在写同学录，直到老师进教室匆忙赶我们下楼参加毕业典礼。某一边的天空乌云滚滚，眼看着就要压下来，全校的初3毕业生站在体育馆前面，几乎不约而同地偷偷抬头看天。最前面的台子上是年级主任在讲话，一段话后话筒的回音还没消散，巨大的雨滴就毫不客气地倾泻下来。夏天的雨通常毫不客气，下得着急又猛烈。不顾年级主任还在讲话，班级的方阵就立刻乱了，满耳朵都是谁带伞了，借我躲躲，快回教室。此情此景，毕业典礼也没办法再继续下去，年级主任也只好说，同学们都回家吧，毕业典礼改期举行。走到校门口的时候，积水已经没过了脚踝。那天我回到家，你们都不在，我自己处理了湿掉的衣服，在感冒之前喝了药，袅袅热气升起来，让人不禁有点恍惚。初中3年就这样潦草地结束了。有一句我一直很喜欢的话，爱是想触碰却又收回手，毕业这个词对我亦如是，因为未曾经历过一个可供铭刻的仪式，而格外盼望着它有一次郑重的登场，但是因为没有经历过这样正式的仪式，也避免了复杂情绪的交锋。又是一年毕业季啊，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爸妈，希望3年后你们也亲眼见证着我穿学士服的样子，然后就像今天我祝所有的毕业生前程似锦那样，你们那时的笑容里也饱含着相同的期许。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家书栏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期将继续由我的小伙伴给各位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呢，闹着要吃。 在所有的分别里，毕业一定是饱含着最复杂的情感的，有对自己未来的期待，有对自己未来的不安，有对青春岁月的留恋，也许还有对某些事物的悔恨。他们或是步入社会，或是继续深造，或者是远赴异乡求学， 这些选择的背后都是一颗颗充满着忐忑和期待的年轻心灵。 但是呢，说到底啊，毕业还是一个年轻的心理走向成熟的重要节点。毕业之后，每个人都将开。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 FM98.2 南京大学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本期互动话题是如何优雅地度过考试季，请把你的故事、感受、经历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听一听你是怎么度过考试季的。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 欢迎您的投稿。 各大学校的期末考试啊，陆续结束了。刚刚过去的考试季中呢，有些学生是忐忑不安、焦躁紧张，有些学生是准备充分、踌躇满志。 那我可能就属于忐忑不安的那一部分学生吧。我还记得在考试周的时候，图书馆的门口每天早上会排起长队，自习室呢也都是一起奋战到深夜的同学，大家都在很紧张的复习，我是被这种紧张充实的学习气氛感染的，所以也是每天都早起晚睡的看书。每次到期末，我周围同学们都在感慨说专业选得好，年年是高考。 那个年年是高考，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进入大学之后的小云作为自主招生志愿者接触到高考生之后有什么想说的。小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名字叫做当高考这场大冒险接近尾声，一起来听一下。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云， 来自湖南长沙，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883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妈，上周末我参加了学校招生办组织的志愿者活动，在自主招生考试的日子又一次站在了考场外，真的太难想象，去年还是在你们的目光和鼓励下走入考场的我，今年已经可以熟练地带着学弟学妹们进入他们的候考室了。常有人说高考是一个人前18年中人生的最终目标，现在想想也许你们也会同意。高考后的半个月也是令人记忆犹新的，还记得一年前的6月8号吗？当我和同学刚刚从考场里走出来，老爸你挣扎着在人群中想给我们拍张照，等到我好不容易挤到你们面前，老妈第一句话是：咋样，现在想干嘛？等成绩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现在想想，简简单单的等成绩三个字是6年乃至整个人生中新篇章的开始，却绝不是结束。在漫长的等待中，我记得你们最常说的是：怕什么，有20多天可以痛痛快快地玩呢。可这20多天过得比我想象中快，可每分每秒又那么长。我现在还常常想，你们真是太好了，不逼着我坐到桌前对答案，也不催我做出决定命运的那个选择。在这场18年的战役的尾声中，你们选择无条件地和我站在一起，等待那个结果宣判的时刻。老爸，还记得我查到成绩从学校走出时脸上的表情吗？我记得你的形容是从战场上幸存的勇士。曾经有学长学姐给我们分享时说，没有人会对自己的高考成绩完全满意，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像还能多考一分，但查到分数的那一刻，你们听到分数的那一刻，我却觉得这是我期待的最好的结果。今年表妹也刚刚高考结束，不知道她听到分数的那一刻，你们脸上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欣慰呢？接下来填报志愿有一种明星赶场的感觉，老爸你开车把我们送到咨询会门口，我和老妈奋力挤到几个学校招生老师前问着问题，在汹涌的人流中和偶遇的同学匆匆打个招呼，便又回头沉浸在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巨大信息量中。而最终和南大的相遇却又源于一次神奇的偶遇。哎呀，听到这个，老爸你肯定又要得意了，再吹嘘一番你遇到南大校友同事的故事。但我也必须承认，正是和这位阿姨短短十几分钟的席间谈话，让我对这个长江畔的学校有了向往。我记得吃完饭，老妈你跟我讲，这个阿姨和招生组的老师们感觉不大一样啊，不急不躁的。在南大一年的生活中，我也终于明白了这种不急不躁的沉静是从何而来。在这之后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因着沉静而博生的力量而格外顺理成章了。看宣传片，咨询老师，再到最后在第一志愿坚定地输入南京大学4个字，我猜你们和我一样，还记得点下确认时手上的微微颤抖和心中的无限激动。高考开始的那天，老妈你在电话里跟我感叹，好快啊，你考试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呢。我才意识到，在我记忆中如此漫长甚至充满艰辛和眼泪的一年，在旁人眼里也许只是匆匆而过。但无论开心还是忧愁，顺利还是艰难，你们和我一起度过的这一年无疑是至今我生命中最非同寻常的大冒险。也请你们放心，冒险落幕一年后的今天，我可以自豪地回忆我们当初一起做下的决定。正如我周末站在考场外服务，看到学弟学妹们时心里的独白，我站在路的这边，南京大学等着你们。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面将由我的小伙伴持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我在 里成天下的。 听了小云的信，我觉得在面对我们的期末考试的时候，要拿出当年面对高考的勇气。哎，浩兰，你现在想起当年的高考有什么感慨吗？ 你要说感慨的话，我可能特别希望当年高考前的我穿越过来替我考我现在的期末考试。不过这也开玩笑啊，不过真的像你说的一样，我们应该像过去的自己一样，就是拿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勇气来面对一场场考试。你说我们连高考都战胜了，那还有什么难关过不去的呀？是不是？ 对啊，面对期末考试真的需要勇气和毅力的。那接下来是在考试周大把掉头发的女生一文写给爸爸妈妈的信。又到考试周，熟悉又陌生的配方。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易文，来自广州，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300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爸妈妈，在信的开篇，我想和你们说一个小小的坏消息，我最近头发又开始大把的掉了。原因非常简单，期末到了，考试周也跟着来了，我也开始陷入焦虑了。昨天你们在我被思修背得直犯困的时候给我打了电话，说是问问我的近况，我自然就把最近积压的焦虑不安连带着在这之前被思修的烦躁向你们好好痛诉了一番即将到来的考试周。老妈紧接着来了一句，怎么经历过那么多场考试的人到现在还怕什么考试周？我明白这句自然是玩笑和安慰参半的话，不过细细想来，在大学里面临考试周的体验确实依旧有熟悉的场景，可也还真是有些不同。不用说的还是那种紧张的气氛，图书馆、教学楼、自习室从早到晚都挤着要来复习迎考的人和掐着截止日期交论文报告的学生，走在校园的小道上步伐行色匆匆，背着大背包拎着电脑包的人，也遇到不少凑着堆的男生们，你说一言我驳一句的讨论着我听不懂的数理问题。我有时看着他们，有时像现在这样坐在通宵自习室的书桌前抄抄一篇周围和我一样埋首书本的同学们，竟会在恍惚间似乎回到了过去，在那个在临考前整整齐齐坐在教室里背着书的黑压压的人群里，听到了课间隔壁桌的男生们叽叽喳喳地讨论刚刚费了好大劲才写出来的物理题。我不自觉地打开手机，屏幕上赫然显示着2:30，又不禁向周围望了一眼，还是几乎坐满了人。一种莫名的真实感使刚刚的恍惚也不过就在转瞬之间。真好啊，我不再是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间书桌前挑灯夜读了。深夜你们知道的，我有时会开始想东想西，我尝试着定睛眼前书本上画的重点的字句，却开始回想起几天前面临考试周校园里的千姿百态。有趣的是，好像想到的和复习有关的画面很少，杂七杂八的场景倒是一堆。我想到每节课的老师在最后一节课上最后的15分钟里站在讲台前，就像个被请上台发言的学生，搓着手温和地对我们说着节课的陈词和对我们的期待， 然后在我们热烈鼓掌中鞠躬，或是一脸紧张的在台上理着包的场景，还有前天在图书馆复习累了便和朋友跑到后山上看夕阳，想起中午图书馆的沙发上和书桌前总会有许多小气的人，还有在书架前投入的读小说的人，沿着校园小道带着随身听时不时给路边的花草照张相的人，傍晚依旧坚持绕着操场跑步的人，活动中心里为了一个活动认真排练的人，少了以前被困于教室里背书时的一些死气沉沉，倒是因为时间的自由安排和生活圈子的接近，沾了不少大学生活的活力和真实的生活气息。记得我总会在被准备考试的压力烦得不行的时候跟你们抱怨说，你们多好，都不用烦心考试的，你们总会回一句，我还想回到做学生有考试的那个时候呢。昨天我又顺口抱怨了，老爸的回答也没怎么变，对我说了一句，大学了真快啊，好好过你现在这段还有考试的学生时代。我也漫不经心地答应着，但似乎有些明白，却依旧想不清楚在毕业后再回首这段日子，考试周又将是段什么样的回忆。或许就和你们说的相似，和现在许多工作的叔叔阿姨们想的相似，什么学分绩、GPA、奖学金，想起的只是那段青葱岁月里一段特别难忘的一起熬夜一起闹的经历吧。但现在面临繁重的考试压力的我，还是只想大吼一声，我不想考试了。好了，不多说了，我要去复习了，毕竟发泄过后还是得认真迎考的。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家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故事。 爱里先离开梦境，回姑娘细数白发，凋谢了小王子的玫瑰，而你的皇冠在哪？童年学着的飞机是否还在你口袋？带你往最遥远星地出发，所有烦恼都放下，你也一样会寂寞吗？执着的还相信童话，才能抵抗长大的无常吧。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失了远处船桨听到请回答，为了什么还没抵达？难过时候就骑上飞马，驰骋云端将悲伤遗忘，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马上考试了，别人在复习，我却在预习。那更令人忧伤的事儿呢，就是人家预习都过了，你复习了却没过。一开始复习啊就不开心了，一不开心就不复习了， 一不复习呢就开心了，一开心这一天就过去了。 这期末考试了，大家是不是有一种要被课本逼疯的状态？爆发时候呢就把书一摔，挂就挂，豁出去了，然后过一会儿又默默地给捡回来，然后继续看书。 这以上纯属调侃啊，其实啊考前复习啊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要温故而知新。比如说呢，你要重新啊整理这个知识点，要搞清楚问题解决的全过程，而少追求一些特别的技巧，不在不理解或者一知半解的记忆上去花功夫去浪费时间。那还可以呢和小伙伴一块复习，同学间的互相讨论，互相解疑，以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那在宿舍和同学一起挑灯夜读啊，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增进感情，何乐而不为啊，是不是？ 哎，不过啊我们也是要注意劳逸结合的，不追求天天宅在宿舍和图书馆看书复习读万卷书，但是咱们可以试着行万里路嘛，可以去风光秀美的地方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也许会让你提高记忆力，让复习事半功倍。只要提前做好准备，相信同学们都可以逢考必过，开开心心迎接暑假的到来。 说到考试啊，一心，你知不知道今年的英语六级考试的作文题目就是出国念书还是在国内念书？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在国内读书和出国是各有好处，需要根据自己的学习需求和家庭的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不如咱们来听一听周雀歌同学怎么说。下面为大家带来的家书是：爸妈，我不想出国读研。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周雀歌，来自江西，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60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亲爱的爸爸妈妈，转眼间又到了一个毕业季，看着学长学姐们忙碌的身影，我觉得我应该尽早地规划自己的未来。我准备本科毕业后去读研，但是我并不想走你们给我规划好的路径。对，我又要重提那个让我们有分歧的话题了。从刚考上大学开始，你们就支持我出国读研，但是我并不想出国，为此我们之间还有一点小矛盾。所以我想通过这封信向你们说说我自己的想法。爸妈，我有想过未来的很多种选择，我有想过在大学毕业后直接去工作，早些接触社会，积累经验。但是我也很犹豫，因为现在读研成了一种大趋势，所以我考虑了很久，还是准备在国内读研。爸妈，我知道你们还是想让我出国读研的，你们觉得出国读研可以让我扩展视野，增长见识，接触不同的文化，体验到不同的教育方式和生活方式，寻找我自己更多的可能性，还可以让我更好地学习运用外语，在以后的就业中拥有一定优势。我承认出国读研确实有很多的好处，但是爸妈，我不想出国读研也有我自己的原因。现在出国读研的人越来越多，海归的优势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明显，况且国内名校硕士文凭的含金量也很高啊。让我感到纠结的是，如果我成功出国读研，就真的很难再见到你们了。现在每个假期我还可以抽时间回去，如果你们想我了，买张高铁票 几个小时就会团聚。但是我一旦出国，就真的很长时间见不到你们。而在我研究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能陪你们的时间就更少了。况且爸妈国内读研还有近水楼台的好处，有好的工作机会，我也可以去工作，而且国内读研成本比出国读研要低得多。至于出国读研的优势，我也知道，但是考虑再三，我还是打算在国内读研。而且我并不认为只有出国才能扩展视野，增长见识。我觉得不论出国读研还是在国内读研，都是一种人生经历，一种人生体验。他们就是我面前的两条路，每条路上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景，都有我未曾见过的花开。但是我最终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条，而不论最后选择哪条路，我都将失去另一种可能。所以爸妈，既然无论怎么选都将有得有失，那么为什么不听从我自己的意愿呢？爸妈，我知道一直以来你们都想帮我做出最好的选择，让我少走弯路，但是有时候我只想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出国读研还是在国内读研这件事上，我也认真地考虑过你们的意见，但我最终还是听从了自己内心的想法。爸妈，既然没有完美的选择，那何不让我做出自己内心的选择？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家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等待单纯了我的老地方，靠近这里像是靠近悲伤，总说要放找不到哭的地方，想着你的我比烟还凄凉，别说完的话还挂在嘴上，怎么选择生活的步伐，新的成长伴随着他人眼光，怎么能灌溉，怎能放下。我拥有一朵美丽的花在心上，躺在绿草里看鸟儿在飞翔，你拥有一颗耀眼太阳在心上，滋养大地堂喧嚣的肮脏。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出国留学，出国读书还是留在国内读书，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这些年留学生归国就业的优势也正在明显的减弱，通常情况下呀，比起国内的本科生应届生，似乎摆在留学生面前的工作选择会更多，但是这更多的选择也并不意味着满意和顺遂。如果说将留学作为职业跳板来看的话呢，这其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希望同学们在面临这样的选择时能够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吧。 嗯，对。 好。